行，说打那边来了个，来了个，来打那，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。 行，喇嘛喇嘛， 手里头提着五十多斤塔嘛， 五十多斤塔嘛，批发那是。 走了，拿着塔子走了，哑巴急 了， 让、你走了不行了、你走了我吃什么呀？ 啊、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 又想起来了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失去他。